奥巴马就把自己的母亲描绘得非常的有画面感， 嗯， 有这种感情在里面，而且、嗯、能看到母亲在他自己童年的时候做出的努力，然后又把母亲那种精神体现出来了，奥巴马从中也学到很多、嗯、也让奥巴马得到了成长啊。所以这段话呢就把奥巴马母亲描述得非常清楚了。 其实这一系列采访还会配有一些图片，然后那么这些图片其实也是让人会去觉得非常的 inspiring。 Where can I see those pictures? 大家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微信号、Echo English， 然后这样子的话、我可以发送给大家。 那这是 Echo 老师个人的微信号、 嗯、 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可以私下交流。 嗯， Echo English ECHO、Echo English 就是英语，所以大家直接可以去打出来搜索这个微信号，欢迎大家跟我交流各个方面的英文问题。 好的，非常感谢 Echo 老师能够给我们讲解今天的雅思口语话题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 体验老北京文化，分享新北京精神，更多北京故事就在接下来的感受北京 Touch Beijing。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，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一条运河水道长流不息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运河孩子。一声运河号子，穿越千年，带我们回到那段古老的繁华时光。燃灯塔的塔铃叮咚，仿佛在讲述着过往的沧桑经历。紫清宫的香烟缭绕，勾勒出大运河新时代的波澜壮阔。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，通州运河见证了昔日人来船往的喧嚣。作为首都副中心的符号，通州运河迎来了由盛过往的崭新一页。悠悠河水，源远流长，情系运河再展新篇。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. 做许多事情的捷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